久不见，你瘦了一大圈，苦笑的脸，忙而累。你说好男人，却中了爱念，往往要伤。拒绝再看见晴天，却懂了离快乐有多远。爱的平衡点，小心那年，该醒的时候你却还想醉，最后只要往幸福门外退。想就悲，爱一遍就连老了好几十岁，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冲掉心中爱的余味，再活一遍。 Thank you.

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来听这样有着非常清新或者说是有一些春意的歌曲呢，我想也会带给您一种温暖的感觉。来听黄科选的这首《春水流》。 Thank you.

记得那个说的人，你可记得那盏木鱼秀，情侣走进天涯，初迟迟 23:00 FM